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 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张彤你好，先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15舞台美术系造型体现班的张彤。 欢迎你啊，张彤，也特别开心你能来做客我们的中戏之声。2015级哈，应该是大三了。那么你有参加过学校的很多实习或者是志愿活动什么的吗？ 是啊，这个志愿活动参加的还是比较多的。 能给我们具体说一说吗？你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什么样的经历，分享给师弟师妹们听一听？ 主要是参加了很多学院举办的实践志愿活动，然后还有学生会的一些工作。这些具体的工作包括像对接翻译、接待外宾，然后在剧场跟一些活动演出，还有本行的各类宣传工作，包括一些平面设计之类的。 哦，刚刚听你说接待外宾等等，那你的英语应该很好了。 英语还可以吧。 那么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学习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品质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我觉得是因为咱们毕竟是在一个艺术院校，可能会说文化课的学习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毕竟没有一些硬性的指标。但是我觉得其实像学习英语啊，包括一些包括平时自己会自学一些，作为舞台美术系的学生会学一些软件之类的，就算没有这些课程，我们在私下应该去多了解一些这些的拓展知识。 到了大三了，你会积累很多的经验，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那么也是一个面临毕业的这么一个年纪，然后你有什么样自己的打算吗？ 作为毕业呢，我觉得为了应对大四之后的去向，其实应该从大三就开始有所准备。如果更快的话，有更明确的目标的话，大二其实就可以开始准备了。因为大一到大三，主要的课程都在这三年，但其实留给我们的课余时间还是很丰富的，可以趁这段时间准备很多东西，无论是以后要考研啊，包括有很多同学打算出国，都是可以提前着手做准备的。 您刚说到很多，比如说考研或者是其他工作，我们需要在大一大二就要打好基础，那么你还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是自己坚持下来的一些小习惯吗？可以分享给大一大二的师弟师妹们。 我觉得呢，在我们本科生的这四年学习生活之间呢，一定要有危机感。就是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老师来督促我们学习，但是如果太安逸的话，还是会出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就我个人而言，我会学一些软件啊之类的来补自己的很多缺点，然后要保持每个学期最少读一本课外或者专业相关的书，这已经算是很慢很慢的速度了。然后 每天要坚持学英语，可以偶尔练一练口语啊、听力这些东西。 所以说你觉得坚持是一个在大学期间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词，对吗？ 是的是的，这个比自觉主动还要重要，因为真的坚持下来一件事情是需要花很多功夫的。 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假如让你有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你还会选择来中戏读书吗？ 当然会啊。其实我艺考的时候就选好了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这一个专业，然后并为之努力，当时的目标还是很明确的。所以到现在我也不后悔自己选择这个专业，这让我这几年之间学到了很多的新的知识。 也非常感谢张彤今天能够来给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一些经历。那么你还有什么想跟师弟师妹们说的吗？ 我觉得师弟师妹们如果在学习生活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 师弟师妹们真的很有福哈，摊上这么一个好的师姐。那么让我们下次再见了。你好，先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五戏剧教育班的月英。 今天呢也是很开心能够采访到月英，她呢也是今年的戏剧教育系拿到国奖的同学。那么想问一下，拿到国奖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和我们分享吗？ 就是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够拿到这么大一笔钱。 这么大一笔钱啊！那我想问的是，拿到这么大一笔钱之后，你最想干什么呢？ 我不打算花掉啊，我打算存着，我以后如果有事情的话我就可以用。我原本打算给2000给父母，给2000给外公外婆，再给2000给奶奶，但是后来呢他们都不收，作为长辈他们都不想接受这笔钱，他们想让我自己存着，为我以后未来可能会有什么计划就是做储备。 看来是一个很有计划也很有孝心的这么一个姑娘。那么我想问的是，以后你有什么样的打算吗？因为现在你也是大三了嘛，那么毕了业之后你最想做什么吗？ 毕了业以后，因为我是戏剧教育系的嘛，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想出国深造一番，然后回国继续从事戏剧教育或者是戏剧，在戏剧这个行业工作。 所以说你还是很喜欢自己本专业所学的一些知识，对吗？ 对。 我想问的是，你现在是戏剧教育系，有没有很真正的去跟小朋友们讲课呀，或者是一些实习经验等等？ 有。 那给我们讲讲分享一下吗？ 就是我们去小学上课呢，其实就是感觉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但是呢在去小学上课的过程中，其实最大的收获就是你会发现用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一个孩子，或者说改变他的某一个小方面的时候，你会非常有成就感。 所以说当你从一个同学的身份转化成一个教师的身份，你会觉得有很多的责任感在身上，还是一些其他的感受？ 对啊，会有很多责任感，包括有时候我跟我的搭档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都会互相提醒说，比如说这个时候这种话是不能说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往哪些方向去引导他们，就是我们会尽力在改变自己去适应如何去教育孩子，因为他们都是小学。 跟小朋友相处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朋友还是更像一个老师？ 我像一个会变脸的朋友，有些时候在课上我的搭档属于比较温柔类型的，而我属于看似好像很温柔，但是如果他们一吵我就会非常凶，我就会吼他们。当我一吼完呢，因为我的吼只是为了让他们安静下来，我一吼完我的脸就会马上变成好了同学们，大家我们继续做游戏吧好吗？然后呢如果他们在场安静就会这样。 我天，真的是一个很会变脸的，很可怕也很可爱的一个老师哈。那么到最后呢，月英有什么想再对师弟师妹们说的吗？ 我是觉得拿到奖学金完全是因为我认真学习，而不是说我专业方面有多么的优秀，所以呢我想跟师弟师妹们说，大家只要认真学习，努力学习，不要逃课，不要旷课，就一定能拿到奖学金，加油吧。 好的，也希望师弟师妹们听到这一番话之后呢能够继续的努力。那么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跟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观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Hello， 彭兰迪同学，欢迎您参加我们中信之声的采访。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中戏15级化妆班的，我叫彭兰迪。 我们都知道我们中戏是一个话剧类的院校，所以在参演话剧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多的合作，他们对你的学习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我们班就是超级好啊，我们班获得了北京市优秀班集体。 哇， 对，我们班超级好，然后我们班的人也都很好。我们班， 那你们平时有什么集体活动吗？ 我们经常会聚餐，每个学期一般都会去聚餐，然后上课，我像我们就是那种很少旷课，不迟到不早退的好班级，然后班里的同学也都很好。 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可能会有很多的困惑，就是在大一大二这个阶段，之前有什么困惑，或者在学习上有什么困难？ 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其实我一直都很迷茫，就是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什么。虽然我们像学舞台美术，其实咱们分的已经挺细的了，就是什么化妆班、服装班，包括我们也会学什么服装，包括特效，但是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就是从业的方向。包括我也考虑过我自己是不是适合这个，但是我觉得人生嘛就是这样，就是所以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吧，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把现在能做好的事情做好，然后就等到明天或是后天或是以后就再说吧。我觉得都会就往适合他发展的方向去发展。以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去做比什么都重要，行动很重要，对，行动力是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做一个好的人，就是去帮助很多，不能说去帮助吧，就是大家互相帮助嘛，这个是很重要的。理解啊，包括包容啊，包括在就很对很多的东西的态度上，我觉得这都是比较重要的。 嗯，就是要有一个好的行动力， 对， 要一个好的态度， 对对对， 然后在行进的过程中互相帮助。 对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就是平时这种旅行生活对你的学业有没有什么？ 我觉得一个人在旅行中，就是你走得多看得多，然后就是在看见不一样的景色，然后的感受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这些感受呢就是触发我们对于很多，包括就是做设计啊，就是这些灵感的这个东西，包括在遇见一些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管是感动也好，然后就是怎样难过或者很开心，包括看一些景色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感动的就想哭，对，那种感觉真的就是很难忘，然后也是很珍贵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那最后就很感谢您的参与，就是你有什么话想对师弟师妹说吗？ 加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要旷课。然后我觉得奖学金嘛，每个人都是有机会拿的，大家都对做好自己。 Hello， 汤毅，先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啊，大家好，我是2016级舞剧表演班的汤毅。 很高兴今天呢可以邀请你来做客我们的中戏之声。你觉得学习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我觉得首先到了大学里面的话，应该要自觉勤奋。我相信这不只是可能我们学跳舞的要有这种吃苦的精神，我相信学习艺术的每个学科都应该具备这些。 那你觉得在你学习过程中哪一个老师或者哪一堂课对你的启发最大呢？ 其实如果说课程的话，我觉得每一堂课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大学里面开设的课程的话都有他们训练的目的，每一位老师的话都非常的负责，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亲切，然后使得我们整个的课堂的话也非常的融洽。 其实我有知道一些你们舞剧班的学习其实非常辛苦的，那你觉得说将近两年的学习生活中，你觉得面临过比较大的困难或者困惑有什么吗？ 其实我想说的话可能也不算做困难吧，就是说因为课程量比较大，我们就老师给我们教授的东西可能也比较多，自己的时间不太能够安排过来，就是我们对于知识的消化可能是一个 个就自己的吸收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是需要我们自己合理的去安排时间。还有个比较困难的就是我们要控制体重，毕竟舞蹈演员的话对这方面要求比较严格一些。 那你对于无论是课程安排呢，或者说减肥，你有什么建议给师弟师妹呢？ 就看自己自觉了。然后学校健身房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以去跑步。然后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课上的话，专业课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毕竟是要维持这种身体素质，这是必不可少的每日的训练。然后自己可以在课下进行一些附加的肌肉练习。然后饮食方面的话要多吃蔬菜，零食的话就少吃了。 那你拿到奖学金之后想做一点什么事情吗？ 哦，这个还没有什么打算，就可能先把它存起来吧，先留起来，然后看如果以后有什么需要创作啊或者这样的再拿出来。然后可能平时的话可以买一些必备的舞蹈用品，买一些书籍，一些好的优秀的戏剧作品、舞剧作品的一些演出的票。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我觉得可以支配的方式。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假如给你重新选择的机会，你还会来中戏学习吗？ 那必须得来啊，这么爱这个学校，因为我复读一年嘛，因为对中戏还是有一种很特殊的情结，因为在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中戏就是整个的氛围是很好的，包括他在学校校内树立的这些有着杰出贡献的名人的雕塑，就整个是对艺术是有一种敬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然后也是让我为之着迷的一个地方。 那好，非常感谢汤毅今天给我们分享的学习经验。 您好，请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15级，然后影视编导的朱浩南。 我们作为中戏之声想对您得这个奖学金对您做一些采访。首先我想问一下，您对自己所在的班集体或者宿舍集体有什么评价？他们在你的学习生活中有什么帮助吗？ 因为就是编导班是就是要平时拍短片，日常的作业就是拍短片，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班集体和宿舍集体特别重要的就是你拍片子的时候总会来帮忙。然后我们因为本身这种拍片子的作业就是个集体作业，所以他们会让你觉得 OK 这东西特别可信，然后你会特别有动力，然后你在这个集体之下你做事情会特别有安全感。然后这两年下来我们之间你可以说是一个团队吧，然后在这个里面你做很多片子都会变得更轻松一些，就是跟大家一起相处。因为本身拍片子这个事儿就比较麻烦，而且比较辛苦，然后有你自己特别好的同学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好，下面我再问一下您，如果您拿到奖学金之后想要做什么呢？ 就是你看我们每学期都有那个短片作业嘛，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把这个钱花到短片里面去，这样就是算是多了相当一部分的预算，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你拍短片就会可能会多很多漂亮的镜头，或者会多一些比较之前不敢想但是现在觉得有钱会完成一些的场面，或者可以拿它去添置一些美术上的设计。对于拍短片来说，就是对于我们专业的作业来说其实帮助很大。然后应该因为拍片子嘛，所以应该就都花在这里了。对。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了刘涵希叶师姐，让师姐先和我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2014级京剧表演班的刘涵希叶。 师姐也在学校待了将近4年时间了。在学校上了哪一堂课，或者是哪个老师对自己启发最大呢？ 我觉得在学校里每位老师对我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帮助，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主课老师对我的帮助最大，因为我们的专业课大部分都是专业主课为主，所以呢老师不光要教我们一些专业上的知识，也会教我们一些为人啊，包括对人物的一些理解，然后所以我觉得是这方面专业主课老师相对于其他课来说是对我来说是那个启发是最大的。 刚刚听师姐说你们平时的课业安排得很满，就是肯定和班集体或者是在一起排练的时间会很多，你对这个班集体怎么评价呢？ 我首先觉得我们班是一个比较团结的一个班级，然后其次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矛盾，但是我特别感谢我的宿舍集体，因为我们宿舍一直是一个比较积极向上的一个氛围，我们一般会相互叫着去起晨功啊，或者是去食堂啊，或者是去练功房等等，就是一直是属于一个非常团结，然后包括谁有什么困难，不管是就是日常生活中或者是一些思想方面的不积极的状态，我们都会相互开导，所以我觉得在大学四年来说我的宿舍集体以及班集体对我都是还是很不错的。 那师姐在学校有没有参加过什么实习或者是志愿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没有什么收获可以和大家分享？ 在学校因为之前有担任过戏曲社的社长，所以呢参加过学校的一些社团活动，然后也知道大家就是每次合成啊排练也是非常辛苦，但是我觉得就是中戏还是一个非常团结的一个每当大家排到一两点大家也没有什么怨言，然后最后就是为了尽力给就是其他的校友来呈现一个特别好的完整的舞台，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特别感动。 刚刚听师姐说马上就要有自己的毕业大戏了，你可以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毕业大戏吗？ 这次我们班的毕业大戏呢是一出传统的大戏，叫全本的穆桂英，是由四哲，就是穆柯寨、穆天王、辕门斩子和大破天门阵四哲结合起来的一个剧目，届时会在东城和昌平两个校区展演，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好，那最后呢我们就想问一下师姐，拿到这个奖学金之后有什么获奖感言？ 我觉得奖学金对于我们学生来说呢是对学习上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激励和鼓舞，让我们在学习上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而且呢我特别感谢培育我们的老师们，因为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收获，但是我觉得获得奖学金并不意味我们达到了目标就可以停滞不前，获奖只是一种推助器，所以呢我觉得奖学金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而是前进路途中的一股动力，只有不断的努力，不骄不躁，认真对待学习，不轻言放弃，看淡得失，以一颗平常心踏实勤奋，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好的，我相信师弟师妹听到这段话也会很受鼓舞，那么今天就感谢师姐接受我们采访。 同学们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

率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甩掉标签。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好的，现在在我身边的是2014级戏剧文学系电视剧创作班的何燕同学，他也是今年国家奖学金的获得者之一。首先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何燕，来自14级电视剧创作班戏剧文学系。 这些我都介绍过了。好的，今天呢想问何燕同学几个关于学习方面的问题啊。首先呢问一下，在学校你觉得上的哪一堂课或者说是哪一个老师对你的启发最大呢？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我们在大三学年的时候，就是上了一堂电视剧作品分析课，因为那一年是我们的前系主任张先老师来给我们带的课，然后就他给我们带了一整年。然后在这节课上，不光是我们学到了非常多关于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一个电视剧的一个分析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张先老师在这个课上把他关于电视剧创作的一些理念一些经验都教给了我们，并且他教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说非常实用的你马上可以出去实践的说接活也好或者说去工作也好的经验，他教给你的是一个你在电视剧创作的过程当中你要秉持的一种观念，一种对于真善美的一种追求的一种想法和教诲吧，这个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好的，那你觉得学习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我觉得在中戏的话大家应该都能够想到，就是学习最重要的品质应该还是坚持，就是不管是学哪个专业也好，然后做什么事情也好，就是只要你能坚持下来，然后最后就会有收获。但是如果你坚持不下来，不管你有多高的天赋或者说有多好的资源，都是一种浪费。因为我们进行的创作，特别是像我们写电视剧嘛，它不是一点点东西，它可能是几十万字几万字到几十万字的这种偏长的创作，就算你有再好的想法，如果你没有办法坚持的坐在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敲下来，你的作品也不可能被呈现出来，应该是这样。 现在是大四对吧？ 嗯， 所以会面临着就业或者升学的一些压力。那现在让你回顾大一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哪儿呢？ 那个时候最大的压力应该就来自于写不完读笔，就是戏文系的同学应该会比较有感触，就是因为我们大一的时候会有这个读笔作业，它会占据你整一个学年的一个学习的量，然后呢我们要求是手写嘛，然后很多同学都会困惑，就是 看书我们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去用手写去摘抄去分析这些剧本，甚至这些剧本有一些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其实还不那么了解。但是我想到了大三大四之后，同学应该都会意识到，就是在大一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比较良好的积累，一个甚至是强迫性的一个积累，对于你未来进行创作也好或者理论分析也好，它都是在无形中给你增加的一个知识的储备。我想可能如果现在有大一的同学他不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么繁杂的一个工作，那只要你能坚持下来，等你到大三大四你自然就会明白应该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何燕同学接受我们的采访。 在我身边是赖斌同学，先让他做一个自我介绍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一四级史论班的赖斌同学。 赖斌师哥现在已经即将面临毕业了，就是对于毕业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其实这个打算并不算是非常的明确，只是觉得现在还不是那么的想尽早的融入社会，所以我选择考试和升学。 那考试和升学你有想考哪个老师的研吗？ 考马老师的研究生。 你考马老师研究生有做过什么准备吗？ 准备就是背了背词条，读了读英语，看了看政治，然后发现崩溃了。 那你现在准备了大概有多久？ 大概从开学算起的话大概有三个多月了。 紧张吗？ 还是有压力的。 现在已经在中戏度过了将近四年的时间，你还能记得大一或者大二曾经面临怎样的困惑吗？ 困惑就是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的读笔？ 读笔是不是所有新闻系都会提到的？ 大概是的。 那你觉得读笔有带给你什么一些收获吗？ 就是因为到大四的话，如果你要选择升学的话，就是很多剧本一些戏剧理论你是那么短短几个月之内是看不完的，所以这个时候读笔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作为师哥，你给现在的师弟师妹在专业或者学习上遇到的问题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呢？ 就是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建议，只能说是自己的一个经验或者心得体会，就是好好学英语，不然如果你到出国或者考研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痛苦，背不完的单词，背不完的作文，做不完的阅读。 师哥在这四年的学习中有参与过什么实习作品吗？ 我参与了我们班合作的一个戏叫做施泽存。 在这个戏中有饰演什么角色吗？ 在这个戏中因为主要角色只有两个，所以很多同学都是在饰演一个歌队或者群众的角色。 我去看现场的时候觉得这和我们传统的创作方法是不一样的。那基佩老师在带入你们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通常用什么样的训练方法呢？ 通常会有一些身体上的训练，比如说是让你想象自己在占据某一个空间，想象自己成为了某一棵植物某一种动物，在模拟这个生长的过程。 那觉得这样的一次经历对你有什么帮助或者影响呢？ 准确的说，这样的一种经历是让我们，因为是戏文系的同学，一直是注重于研究文本嘛，现在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对于戏剧另一个传统，对于身体性的回归。 那么好的，谢谢师哥。 好的，谢谢大家。 师哥你好，我是那个中戏之声的记者，先对您做一下关于奖学金方面的采访，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啊，你好，我是一四级歌剧系的苟安乐。 您在中戏学习也有了四年时间了，然后在这四年学习的过程中，您觉得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踏实两个字吧，因为像我们这个专业，歌剧专业就是容不得半点虚假，在舞台上你一唱就知道你下面付出了有多少，所以我觉得踏实走好每一步是最重要的。 那现在大一大二的同学们可能会面对很多的困惑还有很多的问题，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觉得 有目标是好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大目标，你得把它分成每一小块，你要知道你自己的方向是什么，然后不要去管结果怎么样，把每一步做好，我觉得结果自然就会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拿到奖学金之后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情？ 马上要去，我们需要去日本比赛，拿这个钱去比赛吧。 啊，比赛吗？ 对。 日本您喜欢这个城市吗？ 还行吧。 嗯，您对日本有过了解之前？ 没有，然后这是第一次出国。 这是什么比赛？ 就是声乐比赛。 嗯，是全班都会去是吗？ 不是， 是只有几个 对 比较好的同学会去， 就是选了个别人。 啊，那您对这次比赛有没有什么期待？ 放平常心比吧，结果怎么样到时候再说吧。 好。嗯，师姐你好，先和我们中戏之声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嗯，大家好，我是一四戏剧管理的刘乙。 嗯，好，师姐。我们知道这个戏剧管理系是一个实践性比较强的专业。 对。 就平时有在参与什么实习项目吗？ 嗯，对，因为我们现在大四没有课，然后相对来说学校里面的任务会比较轻松，所以呢我们就是在校外有一些跟一些实习的剧组。 嗯，那你觉得在跟这个组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毕竟还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其实还是学习更多一些，然后掌握一些实践本领吧。嗯 嗯，那我们觉得就是您现在已经大四了嘛， 对， 马上就要面临毕业了，但是大一大二肯定会有很多的困惑。 对。 你可以讲讲你大一大二之前的经历吗？ 因为刚开始进学校的时候，对于整个戏剧这个行业并不是特别了解，然后对于自己所学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像演出制作啊、运营啊，这些都很陌生，然后当时不知道自己出来会做什么。但是随着三年的学习呢，我感觉就是进一步的对这个有一些了解吧，然后慢慢就知道自己的工作在哪里了。 嗯，那现在有什么规划吗？毕业之后？ 嗯，暂时是想要出国留学。对。 有选择好哪个国家？ 对，想去英国。 哦，有选择现在开始准备了是吗？ 哦，已经在申请了。 啊、 哦、对。 那有信心申请到吗？ 我觉得有吧。 嗯嗯，那你如果拿到这笔钱之后、 嗯、 有没有什么想法？ 嗯，目前的话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用于我的学习吧，比如说像留学啊什么都是需要一些资金，所以应该还是会用在学习上面。 嗯嗯，如果让你对大一大二的师弟师妹说一些话，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嗯，我觉得你们现在肯定，尤其是对大一新生吧，就是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很多对于这个专业啊，对于学校有很多陌生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大家不用着急，就是把现在手上的课业都做好，然后最重要的是一个态度要放端正，然后不用害怕自己未来的路是一个未知的状态或者怎么样，只要好好去做的话，我觉得都会最后都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嗯，好，感谢师姐。 好，没事。 现在在我身边的是杨帅同学，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做一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4级电影电视系广播电视节目主持班的杨帅。 我们知道现在你应该是面临着毕业是吧？ 对。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现在在准备出国读研究生，去美国准备去念电影导演专业的研究生，现在就一直在准备申请方面的一些事情。 在你大一大二的一个专业或者学习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能不能有一些建议给你这些同专业的或者甚至不同专业的师弟师妹们？因为我们知道杨帅同学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还是非常出色的。 哇，这个评价太高了啊！我觉得我要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在正确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怎么说呢，就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觉得可以在学校多待一待，多上上课，然后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呢，就该实习的同学一定要抓紧时间实习起来了，然后学校里也有一些比赛一些考试，大家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参加。我们学校没有强制大家要参加四六级的考试，但是到大四的时候参加校招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单位他们有一些强制的要求，就是四级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到大四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没有这个证书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 珍惜在学校的时间，珍惜学校能给你的一些机会，所有的考试所有的课一定都要参加。 嗯，我们知道你马上就要出国了，那对你来说这四年在中戏读书的一个经历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呢？或者说如果让你重新选择在你本科时候的学校，你还会选择来中戏读书吗？ 会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中戏有一种很独特的魅力。首先我们学校不管是昌平校区也好还是东城校区也好，这个人数都是比较少的，相对于其他综合类大学而言，所以就觉得整个学校特别有人情味儿。不管是学校的一些员工也好，同学也好，老师也好，大家都真的是像一个家里的人一样，然后大家互相帮助。就比如经常要拍一些作业的时候，你会要请老师帮忙，要请学校的一些前台的小姐姐还有保安大哥帮忙，大家都是非常乐意的帮忙的，所以就会觉得特别融洽，特别温馨的一个环境吧，特别好。 好，谢谢杨帅同学的回答，也祝他在出国的道路上越走越顺啊。我们都知道杨帅同学是咱们中央戏剧学院广播台的前任台长，在广播台进行了有长达3年的一个工作，然后也为我们广播台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那么想问一下杨帅同学，在广播台3年的这个工作经历当中，对你是有什么影响或者有什么帮助吗？ 我觉得广播台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在过去的3年里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在每周来进行一个锻炼，来直播。然后因为我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实践了。然后其次呢，在广播台的3年，然后认识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各个系的同学们，觉得收获很大吧。 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今天我们来到了京剧系穆桂英剧组的后台，然后来采访一下师哥，让师哥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2015级京剧表演系胡彦泽，在穆桂英剧中扮演杨彦昭。 啊，好，那想问一下师哥，在这次的剧目演出中，你对你自己饰演的角色觉得有什么难度吗？就对自己有什么突破吗？ 对于杨彦昭这个角色，因为我饰演的是在穆天王这一折里，根据剧情来说，穆天王这一折是杨彦昭第一次出场，第一次展现在舞台上。通过他多年当上了元戎之后，就统帅之后，很久没有就是没有上过战场，杀过敌了，然后突然要去剿灭山寇，刚上山的时候会很威武，但是没有想到穆桂英如此的厉害，被穆桂英挑下马来，然后就觉得很丢面子很丢脸。这段戏的难点就是在于刚上场的时候要演出他特别厉害的样子，就是气势一定要到。作为杨彦昭来说，毕竟是个统帅，官位还是很高的，最后没想到被挑落马下之后又落差感特别大，在一些眼神方面身段方面会表现得比较夸张一点，会让观众们更清楚人物的心理。 那还想请问您，因为这次的大戏是京剧系14级的毕业大戏，那您这次和师哥师姐合作有什么特别的感悟吗？ 觉得还挺荣幸的能参加这个大戏，因为我是15级的，能陪师哥师姐们一块儿去演这个大戏，觉得特别荣幸，也非常愿意来担任这个角色，也谢谢学院里让我来这个角色。 好，那还想再问一个，就是对于师弟师妹在京剧表演中的这个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还是希望师弟师妹们不要太松懈，因为以后我们在我们毕业的时候也会有大戏，也会用到师弟师妹们，就是 这是一个规律嘛，希望他们练功方面学习方面不要太松懈了，时刻要抓紧自己的学业。 好，那我们就这样，谢谢师哥。 首先我们先让师姐做一个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毅，是2014级京剧表演系的。 师姐在这次演出中饰演什么角色呢？ 饰演的是穆桂英。 师姐在诠释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 我觉得还好吧，因为穆桂英这个角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人物，所以就通过各个渠道都可以了解这个人物的性格啊，包括他的一些做事的风格。 那师姐觉得穆桂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我觉得他特别的厉害，是个文韬武略的人，然后他特别有才华，比男生还要厉害，我觉得比那会儿大将军还要牛。 师姐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学习戏曲的经历吗？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戏的？ 我从12岁进的艺校，然后考的附中，到现在大概有学了有10年了，11、12年差不多。 那作为14级将要毕业的学生，对这部戏应该有不一样的情感，那师姐对这部戏有什么自己的感受呢？ 我觉得用这部戏作为结束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希望我们能够像穆桂英一样能够大获全胜，尽管进了社会能够有自己一片天地。 好的，感谢师姐。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穆桂英剧组的后台。首先我们先来采访一下演出的演员，先让这位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牛冰倩，在本次穆桂英的这个大戏里面饰演的是辕门斩子中一折的穆桂英。 那在这次的角色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因为这次我演的这个的通知比较匆忙，所以说准备也比较仓促。因为很多他们都开始排戏之后，我是后来加入的，所以进度可能没有大家就是学的那么快，但是我也在努力。 那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学习戏曲的经历吗？ 就是把学戏当成一种乐趣吧，因为毕竟也喜欢很多年，因为从小开始学的，所以觉得这个经历还是酸甜苦辣咸都有吧。 那目前在你们的学习课程中主要有哪些部分呢？ 鞠躬、武功、靶子、身段、剧目，一般都是这几大块是我们的专业课程，还有一些拓展一些什么的。 那你们会有毕业大戏，然后现在有在准备这个作品吗？ 我们明年才会毕业，但目前还没有什么想法。 马上就要演出了，紧张吗？ 不紧张啊，就是做好平常怎么做的，在台上就怎么做就好，就是要放松一点吧，进入人物状态就好了。 我们先请师姐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14级京剧表演的丁美云。 想问师姐，您这次在《穆桂英》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呢？ 就是穆桂英。 那想问师姐，您觉得在扮演穆桂英这次的演出中和其他演出中有什么不一样？对自己有什么突破呢？ 首先吧，我觉得人物内心方面，我觉得比以前要怎么说，就是把握得更好了。然后因为我这出戏我在中专的时候也有学过，当初学的吧觉得只是皮毛，然后现在就是算是真的学到了这个重要的精髓。 那请问就是您因为这次是毕业大戏吗？您对这次的演出有什么期待，或者有什么比较深的感触？ 感触当然特别多，因为最后一次了嘛，最后一次跟同学们合作，很不舍，特别不舍，又想快点结束，但又不想结束，就这样。 那还想问，就是对于师弟师妹在这个戏曲学习方面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建议